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，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，改元。群臣上尊号曰上神文武皇帝，赦天下。使用杨延义，命处置使与观察刺史，约百姓丁产，定等级，改作两税法。必来新旧征科色目，一切罢之。二税外折率一钱者，以王法论。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，有田则有租，有身则有庸，有户则有调。玄宗之末，版籍尽坏，多非其实。及至德兵起，所在赋敛破促取办，无复常准。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，各随意增科，自立色目，心故相仍，不知计及。民富者丁多，率为官为僧，以免刻意。而贫者丁多，无所服逆，故上户忧而下户劳。历因缘蚕食，寻书阅诵，不生困弊，率皆讨喜为福户，其土著百无四五。至是言建议作两税法，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贡之数而付于人，粮出以置入，户无主客，以县居为部，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次，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，使与居者均，无角力。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，其租庸调杂徭西省，皆总统于度之。上用其言，因赦令行之。初，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，杨延为侍郎，不相悦。元载之死，晏有立焉。即上即位，晏九典立权，众颇奇之，多上言转运时可罢。又有风言晏常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，杨延为宰相，欲为元载报仇，因为上刘涕言。晏与黎干、刘忠义同谋，臣为宰相不能讨，罪当万死。崔佑辅言，姿势暧昧，陛下已旷然大赦，不当复究寻虚语。言乃谏言，尚书省国政之本，必至诸使分夺其权，今宜复旧，上从之。甲子，召天下钱谷皆归金部、仓部，罢宴转运、租庸、青苗、盐铁等使。二月丙申朔，命处置使十一人分巡天下。先是，魏博节度使田悦是朝廷由恭顺，河北处置使洪经纶不晓实务，文越军七万人伏下，罢其四万，令还农。越杨顺命，如伏罢之。继而及应罢者，激怒之曰：“汝曹久在军中，有父母妻子，今一旦为处置使所罢，将何资 以自亦似乎。众大哭。越乃出家财以赐之，使各还不武。于是军士皆得越而怨朝廷。崔佑甫以疾多不事事，扬言独任大政，专以复恩仇为事，奏用袁在一策成袁州，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郡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，上遣中使以京元节度使段秀实防以利害。秀实以为仅边备尚虚，未宜兴事以召寇，言怒，以为举己，征秀实为司农卿。丁未，宾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京元节度使，使移军袁州，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。京兆尹严颖奏按朔方五城旧屯卧饶之地，自丧乱以来人工不及，因至荒废，食不更衣，若立可垦辟，不似郡渠。今发两京官府人于丰州郡渠营田，既所得不补所费，而官府之人不免流散，是需积淀而无益君储也。书奏不报，继而杨陵渠竟不成，弃之。上用扬言之言托以奏事不实，即有贬刘晏为中州刺史。癸丑，以择路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。扬言欲成袁州以赴秦元，命李怀光居前督作，诸此崔宁各将万人一齐后，诏下荆州为城据。荆之将士怒曰：“吾蜀为国家西门之平十余年矣，始居滨州，府营耕桑，有地住之安，喜屯荆州，匹荆真立军府，坐席未暖，又投之塞外，吾蜀何罪而至此乎？”李怀光始为宾宁帅，及诸温儒雅等军令严峻，其间京元诸将皆惧，曰：“彼武将何罪而为戮？今又来此，吾蜀能无忧乎？”刘文喜因众心不安，据荆州不受诏，上书复求段秀实为帅，否则诛此。癸亥，以诛此兼四镇北庭行营京元节度使，代怀光。三月，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赦受前湖南观察使新京稿金，事决，上怒，欲置于法。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，言于上曰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而先生以伐财犯法，以臣于官之，非先生之过也。”上一解，新未，放赦归田里。新京稿以私愤杖杀不屈，有私奏京稿罪当死，上将从之。李忠臣曰：“京稿当死久矣， 上问其故。忠臣曰：今稿诸父兄弟皆战死，独经稿至今尚存，臣故以为当死久矣。上悯然，左迁经稿诸王父。忠臣乘机救人，多此类。杨言罢杜之转运使，命金部仓部代之，继而省职久废，耳目不相接，莫能振举，天下钱谷无所总领。癸巳，复以谏议大夫韩回为户部侍郎，判杜之，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全江淮水陆转运使，皆如旧制。刘文喜又不受诏，欲自邀京节。下四月乙未朔，据荆州判，遣其子至于吐蕃以求援，上命诸子李怀光讨之，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2000助之。吐蕃使闻维伦归其服，不知信，即服入境，各还部落，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，英威盛德，恰于中国。吐蕃大悦，除道迎伦，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，且至附赠。癸卯，至京师，上礼接之。继而蜀将上言：吐蕃豺狼，所获俘不可归。上曰：戎狄犯塞则击之，俘则归之。击以示威，归以示信。威信不立，何以怀远？惜命归之。代宗之事，每元日、冬至、端午、生日，州府于常赋之外，竟为贡献。贡献多者，则悦之。武将坚立，远此亲于下民。癸丑，上生日，四方贡献皆不受。李正己、田悦各献监3万匹。上悉归之杜之，以待租赋。五月戊辰，以维伦为太常卿。已有复遣伦使吐蕃。伦请上自为宰书，与吐蕃盟，扬言以为非敌，请与郭子仪备为宰书以闻，令上化可而已，从之。诸此等为刘文喜于荆州，度其出入，而避避不与战，久之不拔。天方旱，征发馈运，内外骚然。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，不可生计，上皆不听，曰：威孽不除，何以令天下？文喜使其将刘海滨入奏，海滨言于上曰：臣乃陛下藩邸不屈，岂肯负叛臣？必为陛下削其首以献，但文喜今所求者即而已，愿陛下孤与之。文喜必待，则臣计得失矣。上曰：名气不可假人，而能立孝固善，我节不可得也。使海滨归以告文喜，而攻之如初。简御膳以己军事， 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，赐予如故。于是众之上意不可疑，使吐蕃方慕于唐，不畏发兵，城中势穷。庚寅，海滨与诸将共杀文喜，撰首，而袁州竟不果成。自上即位，李正己内不自安，遣参佐入奏事，会荆州节奏制，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。正己亦惧。六月甲午朔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佑甫薨。术士桑道茂上言，陛下不出数年，暂有离宫之厄，臣望奉天有天子气，以高大其成，以备非常。辛丑，命京兆发丁夫数千，杂六军之士，驻奉天城。初，回纥风俗朴厚，君臣之等不甚异，故众志专一，境见无敌。即有功于唐，唐赐位甚厚。登礼可汗使自尊大，住宫殿以居。妇人有粉黛纹绣之事，中国谓之虚耗，而鲁俗亦坏。即代宗崩，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，当礼交不为礼。九姓胡赴回纥者，遂登礼以中国富饶，今成桑伐之，可有大利。登礼从之，欲举国入寇。其相顿末贺达干，登礼之从父兄也，谏曰：“唐大国也，无父于我，吾前年侵太原，获养马数万，可谓大捷，而道远粮乏，必归士卒多徒行者。今举国深入，万一不捷，将安归乎？”登礼不听。顿莫贺成人心之不欲南寇也，举兵击杀之，并九姓胡二千人，自立为河谷多禄皮且可汗，遣其臣郁达干与梁文秀俱入县，愿为藩臣，垂发不剪，以待诏命。乙卯，命京兆少尹林章元修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。秋七月丙寅，少州贼帅王国良降。国良本湖南牙将，观察使新京稿使数武刚，以汉西元蛮。京稿贪暴，国良家父，京稿以死罪加之。国良惧，惧献叛，与西元蛮合，聚众千人，侵略州县，滨湖千里，咸披其害。召京前红贵诸道合兵讨之，连年不能克。即曹王高为湖南观察使，曰：“屈皮蒙诸反侧匪侧之德者也。”乃遣国良书言：“将军非敢违逆，欲就死耳。我与将军俱为新京稿所购，我已蒙圣朝兼喜，何心复假兵刃于将军乎？将军欲我不速降，后悔无及。”国良且喜且惧，遣使起降。 犹疑未决。高乃假为使者，从一骑越五百里，抵国梁壁，边其门，大呼曰：“我曹王也，来受降。”举军大惊。国梁驱出，迎拜请罪。高执其手，约为兄弟。尽焚攻守之具，散其众，使还农。诏赦国梁罪，赐名为新。新嗣，尧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。荆南节度使于准袭杨延止，奏中州刺史刘晏与诸此书求营救，辞多愿望。又奏赵补周兵，欲拒朝命，言正承之，赏密遣中使就中州一杀之。己丑，乃下诏赐死，天下冤之。初，安史之乱，数年间，天下户口十亡八九，州县多为藩镇所据，共富不入，朝廷府库浩劫，中国多故。戎狄每岁犯边，所在粟重兵，养己县官，所费不资，皆以办于晏。晏初为转运使，独领陕东诸道，陕西皆度之领之。末年兼领，为己而罢。晏有经历，多机智，变通有无，趋近其妙，常以后直目善走者，置地相望，参报四方物价，虽远方，不数日皆达史思，时或轻重之权，喜志在掌握，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，常以为半及重物在于得人，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。至于勾简不疏，出纳浅古，必委之事类，立为书浮蝶，不得轻出一言。常言视线脏秽，则沦弃于时，名重于利，故事多清修，利虽极廉，终无显荣，利重于名，故利多贪污。然为晏能行之，他人笑者，终莫能待。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，奉教令如在目前，起居语言无敢期待。当时权贵或以亲故主之者，晏亦应之，使奉己多少，千次缓速，皆如其志，然无得亲执事。其场院要具之官，必尽一时之选，故晏末之后，长财富有生者，夺晏之故吏也。晏又以为户口资多，则赋税自广，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。诸道各置知怨官，每旬月据州县雨雪封欠之状白史司，封则贵敌，欠则贱跳，或以谷一杂货供官用，即于封处卖之。知怨官始见不忍之端，先身至某月需如干捐免，某月需如干救助。即期晏不似州县申请，即奏行之， 应民之急，未尝失时，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，然后振之也。由是民得安其居业，户口繁息。燕始为转运使，使天下县户不过200万，其纪年乃300余万。在燕所统则增，非燕所统则不增也。其初财富岁入不过400万民，纪年乃1000余万民。燕专用阙言法充军国之用，时自徐汝郑邓之西，皆食河东池盐，杜之主之，汴华唐蔡之东，皆食海盐，燕主之。燕以为官多则民扰，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，收盐户所主之盐，转寓于商人，任其所知，自于州县不复置官。其江岭间取盐乡远者，转官盐于彼助之，或商爵盐贵，则减价寓之，谓之长平盐。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，其使江淮盐利不过40万民，纪年乃600余万民。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，其河东盐利不过80万民，而价富贵于海盐。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，以河流湍悍，甩一壶得8斗至者，则为成劳，受忧赏。燕以为江汴河位水利不同，各随便宜，造运船交漕卒，江船达扬州，汴船达河阴，河船达渭口，渭船达太仓，其间远水至仓，转乡受给。自是每岁运谷或至100余万斛，无斗升沉覆者。船10艘为一缸，使军将领之，时运无失，受忧劳，观其人。数运之后，无不斑白者。燕于扬子至石场造船，每艘几钱千民。或言所用时不及半，虚费太多。燕曰：不然，论大计者，故不可惜小费，凡事必为永久之虑。今使至船厂，执事者至多，当先使之私用无窘，则官务艰劳矣。若俱与之谢谢教计资诸，安能久行乎？翌日必有患无所己多而减之者，减半以下犹可也，过此则不能运矣。其后50年，有司国减其半，即咸通中，有司计费以己之，无复现余。船亦脆薄易坏，漕运遂废矣。燕为人勤力，事无闲惧，必于一日中决之，不使留宿。后来言财力者，皆莫能及之。8月甲午，镇武留后张光成杀回纥使者董突等900余人。董突者，武亦可汗之叔父也。代宗之事， 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姓，杂居京师，直获纵暴，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。上即位，命董突尽率其徒归国，辎重甚盛。至镇武，留数月，后求资己，日食肉千斤，他物趁势，纵乔木者报见果价。镇武人苦之，光成欲杀回纥，取其辎重，而为其众强，未敢发。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，夺悼亡。董突防之甚急，九姓胡不得亡，又不敢归，乃密献策于光成，请杀回纥。光成喜其党自离，许之，上以陕州之辱，心恨回纥。光成之上旨，乃奏称：回纥本种非多，所服以强者群胡耳，今闻其自相鱼肉，顿莫贺心力，一地见有孽字，即国相梅禄各拥兵数千人相攻，国未定，彼无才则不能使其众，陛下不成此计除之，乃归其人与之才，正所谓借寇兵及盗粮者也，请杀之。三奏，尚不许。光成乃使副将过其馆门，故不为礼。董突怒，执而鞭之数十。光成勒兵掩击，并群胡尽杀之，俱为精冠，独留一胡，使归国为政。曰：回纥宾辱大将，且谋袭据镇武，故先是诛之。上征光成为右金吾将军，遣中使王嘉祥往至信毕，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，上谓之贬光成为穆王父以慰其意。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诸此兼中书令，卢龙陇右节度如故，以舒王摩为四镇北庭行军，泾原节度大使，以荆州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。摩邈之子也，早孤，上子之。癸丑，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，及自于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，告地告身，凡百二十有七通，终使以马赴而赐之。九月壬午，将作奏宣政殿郎坏。十月魁罡，未可修。上曰：但不防公害人，则即矣。安问十日，即命修之。大历以前，复敛出纳奉己皆无法，长吏得专之。重以王元秉政，祸禄公行，天下不按赃吏者待二十年。为江西观察使陆四公按前州刺史袁翘汉留之，上以宣西观察使薛雍文雅旧臣征为左丞。雍去宣州，盗引官物以巨万计，殿中侍御史运与发之。冬十月己亥，贬连山尉。 于是州县使谓朝典，不敢放纵。上初即位，疏斥宦官，亲任朝事，而张涉以儒学入仕，薛庸以文雅登朝，既以臧败。宦官武将得以借口，曰：南衙文臣臧动至巨万，而为我曹浊乱天下，岂非欺罔也？于是上心始疑，不知所以仗矣。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神访求太后，庚寅以穆王树为奉迎使，工部尚书乔林复之，又命诸审四人为判官，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。十一月，出令待至关外，更引朝集使二人，防以时政得失，远人疾苦。先是公主下嫁者，舅姑拜之，父不答。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子之仪。舅姑坐寿于中堂，兄子立寿于东婿，如家人礼。有县主将驾，则用丁丑。是日，上之从父媚族，命罢之。有司奏，公章已备，且商服不足费事。上曰：尔爱其费，我爱其礼，足罢之。至德以来，国家多事，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，有华发者，虽居禁中，或十年不见天子，上时引献诸宗女，尊者致敬，卑者存位，惜命嫁之。所积小大之物，必经心目。己卯庚辰二日，嫁岳阳等91县主。吐蕃见维伦再至，一喜。十二月辛卯朔，轮还，吐蕃遣其相论亲明思等入贡。是岁，册太子母王氏为淑妃。天下税户380万5076，集兵768000余人，税前189万8000余民，谷215万7000余斛。二年春正月戊辰，承德节度使李宝臣薨。宝臣欲以军府传其子行军司马为岳，以其年少暗弱，欲诛诸将之难治者，深州刺史张献诚等，至有10余人同日死者。宝臣召益州刺史张孝忠，孝忠不往，使其弟孝杰召之。孝忠使孝杰谓宝臣曰：诸将何罪，连颈受戮？孝忠惧死，不敢往，亦不敢叛，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。孝杰泣曰：如此，孝杰必死。孝忠曰：枉则病命，我在此必不敢杀汝。遂归。宝臣亦不知罪也。兵马使王武俊为卑而有勇，故宝臣特亲爱之，以女弃其子世真，世真父后结其左右。 故孝忠五郡独权。吉薨，孔目官胡振家同王他奴劝为月逆丧二十余日，诈为保臣表，求令为月祭席，赏不许。前几世中吉人班弘往问保臣吉，且谕之。为月后路弘，弘不受，还报。为月乃发丧，自为留后，使将佐共奏求经节，赏又不许。初，保臣与李正己、田承嗣、梁崇义相结，期以土地传之子孙，故承嗣之死，保臣立位之请于朝，时以节受田悦，代宗从之。悦初席位，是朝廷里甚恭。河东节度使马遂表其必反，请先为备。至是越吕魏为越请祭席，赏玉阁钱币不许。或谏曰：为越以拒父业，不因而命之，必为乱。上曰：贼本无资以为乱，皆借我土地，假我位号，以拒其众耳。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，而乱日益滋，是绝命不足以以乱，而士足以长乱也。然则为月必为乱，命与不命等耳，竟不许。月乃与李正己各遣使亦为月，前谋勒兵拒命。魏博节度副使田廷介说月曰：尔借伯父一夜，但仅是朝廷，坐享富贵，不亦善乎？奈何无故与恒运共为叛臣？尔观兵兴以来，逆乱者谁能保其家乎？必欲行尔之志，可先杀我，吾使我见田氏之族灭也。因昌病卧家，越自往谢之，廷介闭门不纳，竟以忧足。承德判官少贞闻李为越之谋，弃谏曰：新相公受国厚恩，大夫崔迭之中俱欲复国，此甚不可。劝为越指李正己使者送京师，且请讨之，曰：如此，朝廷加大夫之中，则毛节庶几可得。为越然之，使真草奏。长史毕华曰：先公与二道结好二十余年，奈何一旦弃之？且虽执其使，朝廷未必见信。正己忽来袭我，孤君无援，何以待之？为越又从之。前定州刺史古从政为越之旧也，有胆略，颇读书。王武俊等皆敬惮之，为保臣所忌。从政乃昌病渡门，为越亦忌之，不与图事。日夜独与胡振、王他奴等计议，多散金帛以越将士。从政往见为越曰：今海内无事，自上国来者皆言天子聪明英武，治愈治太平， 身不欲诸侯子孙专地，而今守为诏命，天子必遣诸道至讨，将士受赏，皆言为大夫尽死，苟一战不胜，各惜其生，谁不离心？大将有权者，成威四变，贤思取尔以自为公矣。且新相公所杀高班大将，待以白鼠，挠败之际，其子弟与复仇者，庸可数乎？又相公于幽州有隙，朱涛兄弟常切齿于我，今天子必以为将，涛与吾击拓相闻，即其闻命即趋，若虎狼之得兽也，何以当之？昔田承嗣从安史父子同反，身经百战，凶悍闻于天下，韦赵举兵，自谓无敌。即鲁子期就秦，吴锡光归国，承嗣指天垂泣，身无所措，赖先相公按兵不进，且未知其请，先帝宽仁，赦而不诛，不然田氏岂有种乎？况尔生长富贵，齿发尚少，不更奸威，乃信左右之言，欲效承嗣所为乎？为尔之计，不若辞谢将佐，使韦成设领军府，身自入朝，岂留宿卫？因言韦成且留涉事，恩命绝于圣治，上必悦耳忠义，纵无大位，不失荣禄，永无忧矣。不然大祸将及，吾亦知尔素书记我，故以救生之情，事急不得不言耳。惟越见其言切，亦恶之，从政乃复归，杜门称病。惟成者，惟越之庶兄也，亲厚好书，得众心。其母妹为李正吉子妇。是日，惟越送惟成于正吉，正吉使父姓张，遂是资清。惟越遣王他奴亦从政家，查其起居，从政饮药而卒，且死，曰：吾不但死，哀张氏今卒灭矣。刘文喜之死也，李正己、田悦等皆不自安。刘晏死，正己等亦惧，相谓曰：我辈罪恶，岂得与刘晏比乎？会汴州城隘，广之。东方人讹言，上欲东风，故城汴州。正己惧，发兵万人屯曹州，田悦亦顽拒违背，与梁崇义、李维岳遥相应助，河南市民骚然惊骇。永平旧领汴、宋、华、博、陈、颖四七州，丙子分宋、博、颖，别为节度使，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，以四州立淮南，又以东都留守陆四公为淮、郑、汝、陕四州，河阳三城节度使。旬日，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四公二道， 仍割郑州立之。选常为将者为诸州刺史，以备郑吉等。初，高力士有养女，离居东京，颇能言宫中事。女官李真一议其为沈太后，亦使者具言其状，上闻之惊喜，使沈氏故老已尽，无食太后者，尚遣宦官宫人往宴视之，年壮颇同，宦官宫人不沈食太后，皆言是。高氏辞称实非太后，宴视者亦疑之，抢迎入上阳宫，上发宫女百余人，即剩余服御物就上阳宫供奉，左右又遇百方。高氏心动，乃自言是。宴事者走马入奏，上大喜。二月辛卯，上以偶日御殿，群臣皆入贺。赵有司草仪奉迎。高氏帝程悦在长安，恐不言酒获罪，具自言本末。上命力士养孙樊景超往复试。景超见高氏居内殿，以太后自处，左右侍卫甚严。景超谓高氏曰：“孤何自置身于祖上？”左右斥景超使下。景超抗声曰：“有诏，太后诈伪，左右可下。”左右皆下殿。高氏乃曰：“吾为人所抢，非己出也。”以牛车再还其家。尚恐后人不复敢言太后，皆不知罪，曰：“吾宁受百欺，庶几得之。”自是四方称得太后者硕四，皆非是，而真太后竟不知所知。御史中丞卢杞，义之子也，貌丑，色如兰，有口辩，赏悦之。丁未，擢为大夫，领京畿观察使。郭子仪每见宾客，姬妾不离侧，其常往问疾。子仪悉禀侍妾，独引姬待之。或问其故，子仪曰：“其貌陋而心闲，妇人被见之必笑，他日岂得志，无足无泪矣。”杨言既杀刘晏，朝野侧目。李正己雷表请晏罪，讥斥朝廷。言惧，遣复心分议诸道，以宣慰为名。时使之密谕节度使云：“晏昔彭父奸邪，请立独孤后，赏自误而杀之。”赏闻而误之，由是有诛言之志，隐而未发。以四，迁言为中书侍郎，擢卢杞为门下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，不专任言矣。其罪漏无文学，言轻之，多脱籍不与会时，其亦恨之。其阴角欲起势立威，小不复者必欲置之死地， 因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，亲任之。丙午，更变宋君曰宣武。镇武节度使彭令方苛虐，监军刘惠光贪婪，乙卯，军士共杀之。法西京防丘兵万二千人戍关东，上御望春楼宴烙将士。神策军士独不饮，上使节之。其将杨惠元对曰：“臣等发奉天。”军师张巨济戒之曰：“此行大建功名，凯桓之日，相与为欢，故不敢奉诏。”即行，有司袁道设酒食，独惠元所部平应不发，上深叹美，赐书烙之。惠元平州人也。三月，至殷州与兖城。辛巳，以汾州刺史王弘为镇武军使，镇北绥隐等州留后，遣殿中少监崔汉衡使于吐蕃。梁崇义虽与李正吉等联结，兵势寡弱，李树罪功，或劝其入朝。崇义曰：“来公有大功于国，上元忠为阉宦所缠，千言机命，即代宗嗣位，不嗣驾入朝，犹不免族诛。吾岁久信机，何可亡也？”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屡请讨之，崇义惧，亦修武备。留人郭熙告崇义为变，崇义闻之，请罪，赏谓之杖息，远留之，使金部员外郎李周以襄州谕旨以安之。周常奉使以刘文喜，为臣祸福，文喜求之，会帐下杀文喜以降。诸道跋扈者闻之，为周能复城杀将，至襄州，崇义恶之。周又劝崇义入朝，言颇切直，崇义亦不悦。即遣使宣慰诸道，周复议襄州，崇义拒敬不纳。上言军中一句，请亦以他使。使两河诸镇方猜阻，上欲示恩信以安之。下四月庚寅，加崇义同平章事，妻子悉加封赏，赐以铁券，遣御史张柱及守诏征之，仍以其皮将蔺杲为邓州刺史。五月丙寅，以军兴，增商税为十一。田悦卒与李正吉、李维岳定计，联兵拒命，遣兵马使孟佑将部骑五千北驻维岳。薛嵩之死也，田承嗣盗据名相二州，朝廷独得行资二州及临明县。越欲祖山为境，曰：“行资如两眼，在无腹中，不可不取。”乃遣兵马使康殷将八千人为行州，别将杨朝光将五千人诈于邯郸西北，以断昭义救兵。越自将兵数万为临明， 行州刺史李贡、临明将张丕坚壁据守。贝州刺史邢曹俊、田常嗣旧将也，老而有谋，越宠信牙关护鄂而疏之，急攻临明，召曹俊问计。曹俊曰：兵法实为武功，尚书以逆犯顺，事更不谋，今顿兵坚城之下，粮竭足尽，自亡之道也。不若置万兵于郭口以遏西施，则河北二十四州皆为尚书有矣。诸将务其一己，共悔之，越不用其策。